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知天文地理，下知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浩浩汤汤。 咁讲返火星第二个问题啦，咁火星大定地球大呢？ 地球大， 地球大係咪、嗯、大几多呢？咁咁呢度有啲数据好简单、嗯、原来如果讲直径嚟讲呢，火星嘅直径呢就只不过係地球嘅我即刻睇返先啦，即係 0.533 啊，即係一半多少少、 嗯、 啊，即係地球话 53.3% 啦。好啦，咁呢个直径喎，咁体积系点呢？咁好易计啦，体积就梗系直径嘅三次方啦，因为佢系同三次方成正比啊嘛，系嘛？咁原来计出嚟咧，就只不过系地球如果讲个体积咧，系15%多少少， 嗯， 其实好少嘅啫，吓。咁当然如果你讲个质量系更少，点解咧？原来火星嗰个平均嘅密度咧系低过地球，嗱、嗯、地球嘅平均密度咧系 5.5。啊，即係呢個我差唔多小學好早已經記咗㗎喇，因為月球呢就係 3.3, 好易記喎，地球 5.5。咁地球點解咁大？因為佢有一個好重嘅核㗎嘛。嗰啲 Nickel。 係啦，最主要係鐵同埋 Nickel, 即係 Iron 同 Nickel, 同埋其他嘅重元素。咁但係月球呢係冇一個內核呢，係一個重嘅金屬嘅。咁、嗯、所以係 3.3。咁火星呢其實個密度呢就係、是、只不過大過月球少少，就係 3.93。 嗯。 3.93。咁所以佢亦都冇一個好重嘅呢啲咁嘅核嘅。咁、嗯啊、所以佢個磁場亦都係好弱嘅。 嗯。 即係 magnetic field 好弱。好啦，咁但係如果講面積呢係有趣嘅。因為佢冇海㗎嘛。火星上面係冇海㗎嘛。 嗯、 地球係四分三就係海洋㗎嘛。咁、嗯、所以呢就其實佢個陸地嘅面積同地球陸地嘅面積呢其實係有得揮㗎喎。 哦。 但係講真，如果同地球嘅總面積比呢就係 28.4%。咁但係我哋都知啦，地球個陸地嘅面積又係四分一左右㗎、嗯、多啲就多。咁所以其實呢佢個陸地面積呢 啱好。 係啱啱好，即係同地球一模一樣，好似多少少啲咁樣㗎。咁就所以其實絕對唔少㗎。即係你將呢個所有嘅咩啊七大洲啊加埋呢，其實先等於火星個面積 啊,、嗯、啊好啦，咁另外啦，咁咁多樣嘢加埋呢，如果大家用你啲中學嘅物理學呢應該都計到㗎啦、啊、不過而家唔使計話俾你聽，咁佢個表面引力啦，有趣啦。嗱、啊、呢、這個呢亦都係我睇電影呢係其中個關注點。 嗯， 因為你好簡單啦，譬如嗱，我一套電影個背景係月球嘅、 嗯， 但月球上面啲嘢全部佢跌嘅速度啊，你跳躍嘅速度啊，同地球一樣嘅。咁、嗯、你明知佢即係話完全係唔科學啦，係、嗯、嘛？即係冇考慮到嗰個月球嘅引力係地球嘅六分一啦嚇、嗯啊。你知月球六分一。咁但火星上面呢，其實就易拍啲，即係講拍電影嚟講、嗯、啊咁就係因為佢嘅表面重力呢，就係地球嘅 38%、 嗯、 即係三分一多啲。咁、 嗯、 但三分一多啲呢，所以都係一樣㗎喎，你行路呢其實亦都行得輕鬆啲，但佢輕鬆得嚟呢，當然你著咁笨重嘅太空衣呢，就唔係話真係好似隨時即係健步如飛啦、啊、身輕似燕啦，但係確實呢佢係可以即係稍微有少少跳躍呀、啊、咁、嗯、樣。咁你知其實月球呢啲太空人上到去其實先至慢慢發展起嚟，因為地球上面做到幾多模擬都好呢，其實佢都唔能夠完全模擬呢種六分一嘅重力㗎嘛、嗯啊、就算佢吊威亞佢都唔吊得咁好㗎。咁所以去到月球呢，嗰啲太空人呢佢自自然然就發展出一種咁樣嘅半跳半走嘅活動方式呢，後嚟啲人改個名叫做袋鼠跳、 哦、 Kangaroo Jump 呢個月球。咁但火星呢就冇月球上面咁過癮、 嗯 啊、但係呢個行路呢其實應該都係輕鬆嘅相對嚟講。咁嗰套電影呢亦都有唔多唔少有少少反映到呢點嘅。但係當然最值得關注直接嘅就係、是、如果你有個嘢跌咗落嚟嘅時期佢跌落去嘅速度。所以佢一定係慢啲嘅。即係佢個加速度呢，即係嗰個物體呢。咁你睇下 Matt Damon 呢，有時佢有冇正式跌過個士巴拿或者個螺絲批喎，佢冇做俾你睇、哦。但佢其實好時都做嘢，特別係鏟嗰啲咁樣沙啊啲石啊咁、哦、樣。咁嗰啲沙石跌返落嚟呢，咁我都有留意到佢係即係比正常慢啲嘅。咁、 嗯、 嗰個電影應該係有照顧嘅、嗯。但係你話係咪百分百準確我就講唔出啦、 嗯。 好啦，咁但係我哋最關心嘅就跟住兩樣嘢啦，就同我哋嘅即係咪可以喺上面即係生存係有關啦、 嗯 啊，即係引力都唔係咁重要嘅，除非你大到我哋直情係喐唔到啦，就係、是、温度同埋氣壓。咁、 嗯、 温度唔使講啦，嗱頭先你話佢係第四啊，第四啊，你原先就應該暖過我哋啊，梗係唔係啦？ 因為冇二氧化碳啲温室氣體啊嘛。 係佢咧，又唔係喎，嗱咁你又有趣啦，呢、這個有趣啦，嗱、哦。 金星之所以咁熱呢，確實係因為有二氧化碳、嗯、就有一個溫室效應。咁、 嗯、 但係呢個關鍵都係因為佢好濃密呀、啊、嗰、那個大氣層呀、啊 哦 啊、即係根本係如果你計質量佢都好勁呀，即係多過地球好多、嗯、但係火星嘅大氣係好稀薄，好、 嗯、 稀薄，但係其實佢主要嘅成分都係二氧化碳、 哦、 都係二氧化碳喎、啊、但係佢真係稀薄得太交關啦。咁點稀薄法呢？嗱、那個表面嘅大氣壓力呢，原來呢係地球嘅係 0.75%，即係百分一都唔到啊，係0.75%。咁啊，你所以我哋要話爬山啊，上到咩喜馬拉雅山、珠穆朗瑪峰啊，哇，好稀薄，好辛苦啊，要戴氧氣面罩啊咁樣。但係其實比起火星咧，已經係等於一個海底咁大啦，嗰、那個氣壓係嘛？即係火星嗰啲咧，就真係對於我哋嚟講啊，同真空好似冇乜分別啦，係嘛？即係根本係即係千分之幾啊，咁啊。所以你喺火星上面一定係要著太空衣，一定要有個頭盔、啊、有氧氣，呢個唔使講啦。咁第二呢就係、是、嗰個溫度。溫、 嗯、 度呢因為佢離太陽遠啦，咁嗰個大氣層又稀薄啦，咁就所以個始終雖然係有二氧化碳，但係個溫室效應都係低嘅、嗯、即係個保護。所以個溫度呢係好低。平均嘅溫度即係科學家咁計算出嚟啦，即係火星上面啊，計埋日夜同埋春夏秋冬、 嗯、 啊，係-60°C，即係直情喺南極最凍嘅地方咁滯啦，西伯利亞平均溫度-60°C，咁你冇保護衣又死得㗎啦，即刻死得㗎啦。咁但係有趣、哦，原來佢嗰個最低同最高咧係有意思。嗱，最低我都冇，我覺得冇咁有意思。點解咧？因為原來佢最低咧係可以去到，即係佢冬天啊，即係或者兩極啊、夜晚啊嗰啲咁樣啦，係去到-140°C嘅。咁但係-60°C同-140°C對於我哋嚟講都係死㗎啦，係咪？咁所以就意義不大。但係佢個 maximum 就有意思啦、嗯、即係話如果喺火星喺盛夏嘅時間，喺、 嗯、 正午，喺赤道，係咪？甚至亦都喺個峽谷入面，係咪、 嗯、 即係樣樣都條件都咩啦，佢係可以去到30多°C直情係熱嘅、okay。 所以你唔好以為、哦、火星一定唔會熱，唔係㗎，火星都會熱，但係佢熱呢嘅時間好短，同埋即係嗰個空間上嘅局限好大、 嗯、 啊，即係好少嘅地方，即係瞬轉瞬即逝。因為我哋成日都話啊嘛，一早一晚好涼㗎咁啊，嗱，火星就係一早一晚好涼啊、嗯，所以嗰個正午嗰啲咁多，一陣間30多°C啊，冇用嘅。 嗯， 好啦，咁但係始終咧就話佢唔係話凍得唔交關，唔係一個完全冰天雪地嘅世界。 嗯， 啊，佢可以去到真係冰點以上嘅，冰點以上。好啦，咁但係另一個咧，我又係特別留意嘅，一開場。好多人唔會留意呢樣嘢，但你知我好鬼死知咩嘅，即係我啲又鍾意天文又鍾意科幻，就係、是、嗰個 lighting 啦 ，lighting 即係叫做 ambient light， 即係周遭嗰個咁嘅光線啊。 哦， 因為咧火星係離太陽咧係遠啲，又遠幾多咧？我亦都有個數據嘅，應該咧就係、是、係啦，多66.6% 啊，即係話嗱，地球同太陽如果假設嗰個距離係一。其實天文學家咁叫㗎，叫一個 AU 㗎嘛、 嗯、 AU 叫做 Astronomical Unit， 冇錯啦。咁所以呢地球同太陽係一呢，咁火星就 1.666 吓、啊、咁、嗯、所以其實呢即係話我哋同火星嗰個距離呢就係、是、細過即係我哋同太陽嘅距離嘅，就係即係個距離只不過係即係 66.6% 啫，同太陽嘅距離吓。咁、啊、但你諗下，嘩都遠咗好多喎、 嗯、 所以其實喺火星上面呢，即使係正午呢吓、 嗯 啊、好天呢都冇沙塵暴啦，其實嗰個光線呢都絕對唔係話好似我哋地球平時嗰啲咁嘅光線嘅、 嗯、 其實都係一個好似陰天或者話係好似夕陽時分嘅。咁、 哦、 如果你啊有機會，我唔知攞畫未啦，遲啲睇碟啦 ,Thomas 啊、 嗯、 如果你睇嗰套電影呢，你就特別留意啦，我唔知有幾多人好似我咁傻佬啦、嗯啊、即係我係特別留意啊佢嘅 ambient lighting， 即係周遭嘅光線、嗯、究竟符唔符合呢，咁睇落去即係好明顯呢，即係攝制隊呢係完全知道呢個問題、 嗯、 所以呢你發覺呢係完全冇一個烈日當空，即係眼都睜唔開嗰種咁樣嘅、嗯、即係佢即使係出猛太陽、 嗯、 但係原來光線都係比較暗嘅、 嗯、 比較暗嘅咁、啊嗯、我就好記得即係前一排我睇過一套即係睇碟嘅啫、啊、都係爛片嚟嘅，但係我都係貪得意，因為科幻叫 The Last Days on Mars、 哦、 咁呢即係得啲 B 級或者甚至 C 級片，其實原來呢就講一班人去探險啦，臨走嗰陣時呢先至發覺原來啲隊員呢唔知受到咩感染就變得喪屍、哦、變得吸血喪屍，咁於是就咬下呢個變喪屍，其實即係喪屍片、嗯、就不過將佢就擺咗喺火星咁啫。咁但係呢 佢就真係完全好離譜，就唔係講呢個主題，而係話我一睇佢，嘩嗰啲露天即係戶外嗰啲咁嘅 shots 呢，嘩光殘殘嘅，咁就即係冇說服力啦，即係冇嗰個科學嘅細節喺度啦。好啦，咁所以呢，其實佢個光線呢係幾多呢，大概係等於地球上面嘅 44% 嘅啫， 44% 個光線。好啦，咁頭先講個大氣成分呢，再講啦，就第一呢就係二氧化碳佔咗 95% 嘅，第二呢其實係氮氣，就大都只係得 2.7%， 嗱地球上面氮氣就佔好多啦，係啦係啦，咪七成咁滯啦，咁但係呢跟住落嚟就亞氣啦，就 argon 啦，我哋都知道地球上面第三多嘅就亞氣，但係呢個問題我唔知點解我去過好多講座呢，即係中學啊、小學啊，甚至大學呢嗰啲科普講座呢，我問嗰啲聽眾呢，我差唔多冇一次有人答到，我話喂，我哋呢個教育制度係咪失敗都緊要，我哋地球嘅大氣嘅化學成分除咗氮同氧第三係乜嘢呀，係冇人答得到嘅，啲學生返學校讀學乜嘢㗎，你話即係我真係講想講粗口㗎，真係我都真係啲好深啲啲教育局啲高官反省一下啦。 亞氣係咪啲 noble gas 嚟㗎， 都可以咁講，係、okay. 啊，即係佢係一種惰性氣體、oh. 惰性氣體。好啦，咁然後呢，原來佢都有少少氧氣嘅、oh. 但係少到好交關啦 ,0.13%。嗱講緊氧氣呢，就要講一講我哋後面呢幅圖呢點解紅當當。講真，我今日穿呢件衫呢都係為咗應景， 係 我呢件紅色衫、okay. 因為火星呢就紅色嘅， 係 因為如果即係可能你未正式睇過啦，但係如果你係天文發燒友 啊有人帶你觀星啊咁啦，咁你如果一個晴朗無雲嘅、啊、即係月黑風高嘅啫，咁你睇火星呢，你係察覺佢係紅嘅，紅色嘅呢粒星，咁古人都當然一早亦都睇到啦，更加啦，以前冇光害係嘛，咁所以中國人叫做火、啊、有意思啊，火紅啊嘛，但係咧西方人咧，其實希臘咧就叫 Ares， 就 Ares， 但係去到羅馬人咧就叫 Mars 啦、啊，就而家我哋成日叫嘅 Mars， Mars 啊，其實就係戰神咁解啊。The God of War 就打仗嘅，咁所以咧打仗就梗係好多血啦、啊哦，血就紅色啦咁、樣。咁但係點解火星會係紅色咧？其實好簡單，就話原來咧佢上面好多，即係可能以前佢係有過一啲遊離嘅氧氣嘅、但係咧啲氧氣一早就已經咧就俾好多嘅火星上面帶鐵質嘅礦物質咧全部吸曬。咁啊講真，吸曬咧其實鐵加氧就即係咩？ 氧化鐵。 就即係咩，等於我哋 生 係冇錯，其實呢簡單嚟講，火星就係一個生鏽嘅星球，係一個生鏽星球，咁所以佢你火星上面好多嘅地形呢都係帶紅色、就係因為佢係即係氧化咗嘅鐵嘅、鐵質，咁亦都嗱有一樣嘢亦都有趣喎，如果你話真係尖尖挑剔呢，就係、火星嘅天空係咩色，咁呢個呢就一路都冇人知嘅，直至到呢真係維京太空船降落火星，1976年，大家未出世啦，咁但我嗰時啱啱入咗 U 啦，因為維京太空船呢、之前嗰啲呢就係、海員4號海員9號啊咁樣啦，即係一我或者會再講，但係去到呢佢哋係冇降落嘅，真正降落而喺火星表面影返上返嚟，嘩嗰時真係好震撼啊，因為 當然人類嗰時喺月球影有啦，但月球冇嘢睇嘛，因為月球冇大氣層嘅，佢夜晚嘅天係黑色，咁梗係啦，但佢日頭嘅天呢都係黑色，日頭嘅天都係黑色啊！這個常識你冇噶 ，Thomas 唔知 道。日頭咧，地球嘅天係藍色啊， 係啊， 就係因為有大氣層個空氣散射啫嘛。喺、月球上面咧，你諗下，航斯朗或者叫岩士堂啦，大陸啊叫 Armstrong 啊，喂，佢登陸月球嘅時期，你話佢係日頭定夜晚咧？佢冇理由揀夜晚登陸啩？ 係啊。 但係你睇個天係咩色啊？冇 嘢咯，好似 冇嘢，即係黑色咯，根本。Okay. 所以你冇大氣層咧，日頭嘅天都係黑掹掹嘅，個太陽就好殘眼嚇、但係一離開咗個太陽咧，個天都係黑噶嘛嚇、所以月球上面咧，日頭嘅天又係黑色，但係火星唔同咯嚇、雖然佢好稀薄，好稀薄，但係有同冇就爭好遠啦。咁火星嘅天究竟咩色咧？咁真係我哋去到1976年維京太空船拍到照片先睇到、大概咧係真係帶粉紅色嘅， 粉紅色， 粉紅色嘅咁、所以今次呢套電影咧、大家入場我唔知啦、如果你未睇嘅話咧，你睇完我呢個講座咧，你就會留意多好多嘢、即係究竟佢啲沙落嘅速度係唔係即係慢過地球啊？即係個天係咪即係帶粉紅色啊？周圍嘅地形都有紅當當啊，咁諸如此類。咁當然我可以同大家即係保證好安心。咁呢套戲咧，呢啲全部咧係照顧得到嘅、就唔係亂嚟嘅。好，咁我哋休息一陣咧，就翻嚟再繼續。